是不是简单的和弦就不能写出动听的歌？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够好听就不能打动你呢？是不是别人的爱情我就不能歌颂？是不是歌颂完你们也会有人和我相拥？是不是过期的牛奶就不能喝？是不是过期的爱情还留在你心里呢？是不是温柔的战场总能让我投降？是不是二选一的题比多选更让人慌张？没有答案也不重要，没有信心地球还是在奔跑的时候，别去想以后。